哎，回来这个星期的金匮先下了啊。第一就是恭喜安东尼了，我们那个预测的退市啊，美国退市的情况呢是准确的啊，第一件事就是，但是呢，这个退市的情况对这个汇市的影响又怎么样呢？哈、 啊，其实影响不太大了，因为最主要就是有关的消息呢，在汇市里面呢，其实已经在汇价里面反映出来了。 是的， 我们都说估计到了，就是在联储局上个星期前呢，其实有很多的蛛丝马迹呢，就是看得到联储局是有机会达出退市的这一步的。 嗯， 所以他今次来说，他减少买债的规模呢，也是110，跟我们那个预测呢也是一样。所以我觉得应该对于汇市来说影响不太大， 嗯， 但是最主要就是因为美国已经开始退市的时候，美元的后市呢其实是还是可以看高一线，能不能够在扶摇直上呢？能不能够再上升呢？其实很视乎呢，就是美国十年的债息。会不会真是升创那个3厘的水平？ 嗯， 3%的水平，因为上个星期联储局他下了决定之后，退市的决定之后呢，十年的那个债息呢，最高曾经见过就是2.995附近呢，还没有到3厘，但是最后星期五的时候还收市的时候是2.891，要是它还是退还是跌下去的话呢，美元要甚至比较困难，但是要是它再是那个3厘的水平呢，我觉得美元呢应该是还可以看高一线的。 那个汇市的情况，我们就先从欧洲开始吧。 上个星期来说，其实我们给的波幅呢，现在其实也算是准确了，就维持最近几个星期的水准呢，还是有水准的，个别的货币呢，其实也根据他们本身的经济状况呢，转强还是转弱，比如英镑来说呢，上个星期也是比较好的货币了。它最高见过就是1.64的84，美元的，我说是，比我们的预测来说呢是高了一点，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它上个星期三的时候，它公布那个最新的就业报告呢，它失业率呢跌到下去7.4%，跟那个央行那个加。说可以加息的目标水平就是这7%呢，还越来越接近了。所以投资者都觉得就是英国那个加息会不会比那个预期来得快呢，来得早呢？所以英镑呢上个星期的时候，在星期三的时候它走了上去。其实在那个就业报告出来之前呢，英镑是这走势还是不太乐观的，因为最主要就是它的通胀率呢，就是那个 CPI 呢，跌到去2.1的水平，就是四年的低位。其实大家都觉得就是英国加息的机会应该不太高，但是出了那个最新的失业率的时候，大家改变了看法的时候，英镑就上给人家买上去了。但是还到收市的时候呢，它还是在高位呢站不住脚。因为最主要就是我们都知道了，就是联储局它就是怕板就是退市的达出了一步的时候，之后美元其实是整体的走势呢是转强的，所以那个美汇的指数呢曾经上过去就是80.6632的水平，但是我觉得后市来说，美元还是可以看高一线。 明白。 个别货币呢，就是除了英镑比较强之外呢，欧元其实走势方面没有太大的上落。上个星期初的时候呢，它曾经见过就是1.3811。 跟我们预测的上限就是 1.3780 呢，高出了差不多30点呢，啊，但是最后它还是要跌下来，最主要原因就是欧元区它的经济其实是好非好了，啊，比如说就是爱尔兰它已经不再需要就是国际的援助了，啊，但是欧元区的经济看上去好像是不错，但是最主要还是德国一个国家呢，它经济好，啊，令整个欧元区的数据看上去其实是比较好一点，但是其他的国家，比如是法国呢，啊，西班牙了，意大利啊，他们的经济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存在的。 不是同一个经济政策出台 的。对啊，要不然的话，评级机构那个标准普尔呢，上一个星期五也不会把欧文的最高评级了拿走了，把由 AAA 干到去 AA 加了。 嗯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欧元呢，它应该上一个星期在试一试 1.38 的时候，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上顶的走势。 嗯。 啊，后市方面我是比较悲观一点的。其他表现比较弱的货币呢，就是月元跟那个澳大利亚元呢，澳洲元呢，月元方面呢，最主要就是大家都知道啊，其实股市表现比较好的时候，很多人都借低息的货币就走去炒一赚呢，这个我们叫做套息的交易，月元就是主要的融资货币。 嗯 嗯 啊，所以月圆的比较走势比较差呢，其实也是有根有据的，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已经是打进了2013年的最后的一个升期了，我觉得月圆虽然是比较弱一点的，但是它还是可以守在105的附近呢，应该美元应该是升不穿105的年底之前。 明白。 月圆就比较重要的支持呢，应该是105的25。这个是什么位呢？其实就是2007年美元跟最高见过就是124.114月圆。到2011年的时候呢，美元最低呢就曾经跌到那个 75.31， 就是这个是一个历史的低位了。从124.14到 75.31 呢，这要是反弹那个61.8% 的话，那个是一个重要的阻力了，就是刚好就是105的105.25。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今年年底之前美元还是不容易冲破105的这个关口的。另外一个比较弱的货币呢，其实就是澳大利亚元呢，大家都知道最主要原因就是那个澳洲央行呢，他的行长就是 Stevens， 他走出来说那个澳元呢现在的水平还是令他感觉到不舒服。他还说就是那个应该呢澳元呢就是在建85的机会应该是比建那个95的机会比较大一点。所以呢那个澳元呢，其实我也觉得应该是朝那个 0.85 这个关口呢迈进的，所以但是当然呢现在已经是年底了他要暂时来说，我觉得就是他应该升不上去90的水平，但是下面来说呢还在 0.88 美元这个关口呢还是应该有一点支持。 他的央行的副行长也说了是在 0.85 至 0.95 之间的。 对啊，他们就一直来说，他虽然没有什么行动，但是他既然已经说明白就是他心目中那个目标的水平的话大家要是走去买澳元的话，其实 大家的也买的不舒服。其他货币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欧元我们说过了，英镑说过了，日元说过了，澳元说过了，瑞士法郎方面呢，这它跟走势还是跟欧元差不多了，就是欧元转弱的时候，它也转弱了。美元对瑞士法郎呢，上个星期曾经见过90的水平，但是我觉得暂时来说呢，应该这个90上面也没有太大的空间给美元升上去了。 那新西兰元是不是跟纽约跟那个澳元一样啊，走这个方向还是相反呢？ 其实美元强的时候，澳元跟那个纽元呢，它还是会表现会比较差一点。但是要是单单从这两个货币来说呢，我觉得纽元应该是比那个澳元呢，应该是可以看高一点。最主要原因呢，就是澳洲的央行，我觉得呢，要是澳元不跌下去，他心目中那个85就是0.85的水平的话呢，澳洲央行呢，其实他还是有机会去讲把那个利息呢调低一点，去达成他的目标。但是在另一边来说呢，就是新西兰的方面呢，他央行也说过了，就是明年的第一季的应该是有机会加息。最近那个他议息之后呢，也说就是在明年的上半年应该是会把那个利息呢调升的。对，没不错。所以我觉得就在息口那方面呢，就是大家背道而驰的话呢，纽元应该是比澳元呢表现会好一点。 那么加元的情况就 加元是比较窄幅一点呢，这最主要就是我也不看得太大。那商品货币方面呢，最主要就是美国的经济、美国的股市要是向好的话，加拿大呢应该还是有一点支持的，因为现在加拿大很多出口呢也是去美国的。还有就是我们都见到了，就是油价方面呢，纽约的汽油呢，它上一个星期就是反弹到那个99.32收市了。从低位来说已经上升了超过5%。在前两个星期的时候，它最低应该是92美元，也曾经跌穿了。但是上个星期已经就反弹上去那个99.3的水平收市。所以我觉得加元方面呢，我看呢，我是商品货币里面商品货币里面呢，我是比较看好一点的。我觉得就是要是美元升到上去107附近呢，大家也不妨走去沽一点。这个升级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它要再见107呢，其实不容易的了。反而呢它有机会呢就是下探就是105。机会还是比较大一点。 那题外话了啊，我这个在上个星期呢，有那个 Bitcoin 啊，那个比特币的那个市场就大跌了哈，因为 比特币 因为那个中央我们中国的那个人民银行呢就规定那个不可以充值比特币，所以令到那个市场是大跌。也是我们之前预料的， 因为他听说就是他跟那个马云啊、马化腾啊，这是第三支付的系统的方面呢，他跟他们说一声，就是你们不可以接受用那个比特币来做一个结算的货币。所以那个Bitcoin 呢就是跌了下去了，就从那个高位。其实最高的时候它应该是见过1200美元呢，但是上个星期已经是跌了，是好像是500多，是不是好像跌了，应该是超过 跌了一半的。 跌了一半有多，因为最后我看的时候，应该上个星期四的时候应该是见过555块的，应该是。 那个比特币那个 Bitcoin 的情况呢，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听回我们的 商业专题，但是第一个前提就是大家要懂广东话才行啊。那这个星期那这个星期的时间呢就差不多了，我们希望大家呢可以在假期的时间呢去休息一下啊，玩一玩，因为 对了，现在 炒卖是可以赚钱，但是赚的钱为什么呢？不是一个正式一个想象赚钱，就是要洗洗去玩一玩啊。所以就是说啊，祝大家圣诞快乐哈。 对，现在已经2013年已经到，还有一个星期多一点 啊， 大家也。之后去玩一玩呢，放松一下自己了。 因为世界末日啊之后的头一年呢，哈、啊，明白啊？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星期的汇市也应该是没有太大的波动，啊，所以大家也可要是没有捧在手的话，啊，放开心情呢，去走去玩，对对对，快乐一下嘛。 我们也去轻松一下了啊。 对对对， 拜拜。 好了，再见了。